汉书卷二十，古今人表第八。自书契之作，先民可得而闻者，经传所称唐虞以上，帝王有好事，辅佐不可得而称矣。而诸子颇言之，虽不考乎孔氏，然犹住在偏极，归乎显善招恶，劝诫后人，故博采焉。孔子曰：若胜与人，则无其感。又曰：何事于人，必也胜乎？谓之焉得人。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徐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学之又其次也，困而不学，民思为下矣。又曰：中人以上，可以御上也，为上智与下愚不疑。传曰：譬如尧舜与季谢，与之为善则行，鲧欢都欲与为恶则诛。可与为善，不可与为恶，是谓上智。桀纣龙旁比干，欲与之为善则诛。鱼身虫猴与之为恶则行，可与为恶，不可与为善，是谓下愚。齐桓公，管仲相之则霸，树雕辅之则乱。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，是谓中人。因兹以列九等之序，究极经传，记事相次，总备古今之略要云。